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82集。 程前是被一阵闷雷声惊动的，严正明的修为刚过了一个瓶颈，本是好事，可他好像境界还没稳，就被什么引着一路不正常的提升，险些引来小天劫不说，眉宇间还有红光闪过，好像是他跑得太快，隐约惊动了什么心魔。程前叫他叫不醒，只好强行将一道真元打入他后心，这才将严征明从入定中硬生生地拖了出来。程前见他仍然怔怔的，就想拍拍他的脸，谁知刚一抬手，严正明竟反射性的往后一仰，程前无奈的将手在他眼前晃了晃。 师兄，看清楚点，我不是臭人巴掌那个，我不打你。清醒了吗？ 严正明耳畔嗡嗡作响，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，他的元神出来了，人却还有些不知今夕何夕，萦绕胸中的悲意经久不散。他突然一把抓住了程前的手，凶狠地死死按住，心里似有一个声音悲愤地咆哮： 这是我的，你们谁也别想抢走。 那陌生的眼神看得程前心里一惊，好像饿狼濒死。转瞬间耳畔雷鸣好像又要接近，程前不敢耽搁，另一只手上拧起细霜，啪地在严征明眉间弹了一下，弄得他前额的头发尽数染上细霜。 大师兄， 严征明整个人一激灵，眼神顿时软和起来，手里也蓦地一松，带着几分迷茫地抬起头。程前侧耳听着外面雷鸣渐远，才略微放下心来，皱眉道： 好好的做什么要强提境界，方才差点引来小天劫，遇上什么心魔了吗？ 这话顿时让严征明想起方才那阵难以忽视的悸动，他莫名的一阵心虚，眼神犹疑地避开了程前的视线，找借口道： 刚才在掌门印中遇见了一段记忆，可能受了点影响。 程前仔细地听了他的描述，肯定地说道： 你看见的那个人应该是北冥君，就是师祖。顾岛主说的那个故人，难道是他吗？ 这答案并不出乎意料，严征明在掌门印里的时候就估计出了，那陌生男子不是师祖，就是师父的真身。此时听得心不在焉，满心都是方才陌生的情绪。程前见他脸色不好，打住话音： 我看你还是休息一会儿吧。 严征明本身也是浑身不自在，听了这话立刻从善如流地起身： 我回去睡一觉。 你不是过来纳凉的吗？在这儿睡好了，我又不和你抢床铺。 不，不用了。 严征明声音顿时有几分干涩，随意搪塞了个理由： 你这里枕头太硬，我躺不惯，走了。 说完他看也不看程前，飞快地跑了。程前抬手将枕头罩过来，伸手捏了捏，只觉掌门师兄真是越发不可理喻了。 他难道要睡在一团棉花里吗？ 就在这时，一只巴掌大的小鸟突然炮仗一样的闯了进来，一头扎进程前怀里，脆生生的女声从鸟嘴里传了出来： 哎呦，三师兄，大师兄把这院子让给你了。 居然是水坑。程前还没来得及答话，便见那小鸟一跃而起，在程前胳膊上炸着毛，在原地蹦了三圈。 救我了，救我了，我变不回去了。 程前没怎么接触过女人，面对着突然长大的小师妹总不大自在，但她此时变成一只鸟就轻松多了。 怎么 路 上碰到了一个王八蛋，觊觎姑奶奶美貌，居然设了陷阱要抓我。我连啃再咬的折腾了一宿，才把那张破网弄破了跑出来，也不知道上面有什么妖法，现在居然变不回去了。 水坑泄愤似的又用力蹦了两下。 我烧死那个王八蛋。 程前抬起手掌拢住他小小的鸟头，摸到了一手绒毛。 什么人？ 水坑委委屈屈地蹭了他一下。 不知道。 我带你去找二师兄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。 程前说着站起来。 我听说外面战火不断，以后还是不要一个人出门了。 水坑蔫巴巴地低下头。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厉害的大妖怪？ 这话听起来无比耳熟。程前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总是夙夜难安，整天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变成一个呼云唤雨的大能。他忍不住一笑，刚想安慰小师妹两句，便听见那水坑十分不高兴地抱怨道： 我一变成鸟，总有人打我的主意，人形的时候为什么连个跑出来调戏的登徒子都没有？那些人都是瞎的吗？真气死我了。 程前感觉自己好像误会了师妹生气的原因。李云险些将水坑这只小鸟扒皮抽筋，看得严正明在旁边连粗盐与辣椒面都备好了，随时准备来一顿烤小鸟，也愣是没有研究出水坑是怎么变不回去的。可见有些男人确实是只会放嘴炮，平时看着能的不行，一到关键时刻必掉链子。水坑扑腾了李云一脑袋鸟毛。 要你何用？ 他好生以下犯上的造了一回反，这才气喘吁吁地落在了一边，想起了什么，呸一声，从嘴里吐出了一张黏哒哒的小纸条。严正明的脸色立刻变了，用扇子遮着脸，不动声色地往后错了两步。 我也没有办法，又没有手拿，总不能夹在翅膀底下吧。 要我抓一只信鸽来，让你看看别的鸟是怎么办事的吗？ 你见过信鸽自己往自己腿上绑信的吗？我根本就没见到指示大哥的人，这玩意儿是被人混进了一堆鸟食里，好不容易才扒拉出来的。要不是我眼见，说不定就错过去了。 鸟食二字成功地将他大师兄再逼退了一步。程前却不以为意地伸手捡起了那张纸条，打开后只见里面只有一行蝇头小字： 已入天眼处，此地等级森严，诡秘异常，日后遭遇务必小心。 大师兄。 程前略有些惊异地转头去看严征明。严征明手中的扇子还半遮着脸，保持着红牌花魁欲拒还迎的姿势，目光却已经锋利了起来。 天眼处在外人眼里不过是无门无派的散修们折节屈尊挂纸的地方，这时却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才得以混进去，各种不可告人之处委实太多了。 他唰地将扇子一合，双手背到身后。 凡尘多琐事，按理说修行中人为着自己的修为境界不该涉足太多，但我一直琢磨一件事，那些凡人的达官贵人们荣华富贵了一辈子，难道就不想长生不老吗？皇帝不想让自己千秋万代吗？我才不相信朝中大人们个个惦记着鞠躬尽瘁，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，否则区区一个凡人王爷造反，为何牵扯了那么多的符咒与仙气？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 蠢鸟。 严征明用折扇尾巴将他捅了个跟头。 我们出于某种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，恐怕早就在天眼处的备案之中了。百年前周寒正就对我们知根知底，我绝不想再见到第二个周寒正，只好不择手段的随时准备先下手为强了。 他身上不知什么时候竟也染上了一丝杀伐气，人世际遇有的时候真的无法估量。程前胸口蓦地一酸，随着他离开冰潭的时间拉长， 心里原本属于人的喜怒哀乐也好像冰河初开一样，慢慢的在融化恢复。此时终于后知后觉地心疼起来，他将赭石的字条毁去，顺手在严正明后背上拍了拍。 我杀得了第一个周汉正，就杀得了第二个，你放心。 严正明对他尤其不能放心，转头声色俱厉地说道， 你最好给我安分点，你明明知道什么是大小天劫，还给我装糊涂的，那时我还没追究呢。 别以为啊，程潜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你刚才摸过什么？ 掌门师兄十分正常严肃的训话，在反应过来程潜正用哪只手往他身上抹的时候，陡然拐成了一声无比惨烈的尖叫。程潜顶着一脸正人君子般的无辜，微微抬起一只手，雪上加霜道， 一脸口水而已，早就干了。 严正明面容扭曲，程潜只好叹了口气安慰， 别这样师兄，你还是清白的。 什么叫做养个师弟不如狗，严正明如今算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。扶摇派祖上因为同门相残而没落，看起来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一时间不知道自己是该回去扒皮洗涮换衣服，还是收拾程潜时，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